第一百集，你也让我觉得恶心。龚应贤怔怔地看着仁义苍白的脸，在大脑将这段话完全消化解读之后，他的双目变得赤红，他揪紧衣领的那只手因为用力过度发出咯咯的声响，就好像手里抓着的是仁义的脖子。 你对我从来没有任何想法。去我家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在废墟下的时候，住院的时候，这几个月你隐瞒自己的性向跟我接触，你说你对我从来没有任何想法，从来没有。 仁义的嘴唇颤抖着，他觉得自己在被处刑，龚应贤的眼神和吐出的字句就是凌迟他的刀。龚应贤的大手一把掐住了仁义的下颌，强迫他将脸抬起来面对自己，命令道： 看着我的眼睛说。 仁义终于被迫直视龚应贤的眼睛，那双深邃漂亮的瞳眸里承载过因他而起的喜悦、关怀、信赖、温柔，如今全没了。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龚应贤知道真相后，眼神里只剩下冰冷、凶狠、愤怒。仁义忍着巨大的悲伤，希望还能挽回一点失地。只要龚应贤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他愿意背叛自己，他愿意做一切妥协。所以他用仅剩的冷静武装起将要皲裂的表情，坚持说道： 没有。应贤，我知道你少年时期的遭遇，我理解你，但我跟你认为的那种人不一样。我不会骚扰别人，也不会犯罪，更不会，我是不想让你对我有偏见，让你不舒服，所以我才瞒着你。我只把你当朋友，只做你的朋友，绝对没有任何不该有的想法。 仁义说完这段话，觉得自己的心也被掏空了。原本喜欢是很美好的东西，是他把喜欢弄得见不得人，弄得羞于启齿。可他没有办法，今天他彻底清醒了，他不会再幻想和龚应贤能有什么结果，那么至少他想保护龚应贤，保护两个人的回忆。他想证明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友情，而他们之间那些美好的过往绝不是在重复龚应贤曾经的恶心经历。可这番话只是让龚应贤更加怒不可遏，愤恨交加，他甚至生出了一种想将仁义拆吃入腹的冲动。这样一来，这个人就不会再说出他不想听的话，做出他不愿意看到的事，告诉他过去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他凑近仁义的耳边轻声说： 你当我是傻子吗？ 仁义顿觉毛骨悚然。 我或许不太理解人际交往的世俗准则，但我不傻。 龚应贤的声音难掩被欺骗背叛的怨愤。 你一直都有男朋友，那你叫我老公的时候在想什么？你因为我有反应的时候在想什么？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在想什么？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你的消遣，对吗？你看着我像个白痴一样被你戏耍，一定很得意吧？ 不是，不是的。 他只觉百口莫辩，在龚应贤眼里，他怎么就成了这样的人？ 你也让我觉得恶心。 龚应贤在仁义耳边吐出最刻薄、最毒辣的话语。口不择言也好，逞口舌之快也罢，此时此刻求生的本能让他只想用尽一切手段阻止那心如刀绞的痛。他恨仁义， 他恨属于别人的仁义，他恨仁义让他堂堂一个警察竟然生出了想将人囚禁起来让其专属于自己的冲动。仁义的眼中再无光彩，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魂魄。这句话几乎将他推下无间地狱。 龚应贤觉得他恶心，他最喜欢的人觉得他恶心。 龚应贤松开手，如果再待在这里，如果再看着仁义，他怕自己会做出无可挽回的事。于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背脊不再像平日里那样挺得笔直，双肩上仿佛压了千斤重担。仁义抬手捂住了眼睛，眼泪却止不住地从指缝里钻了出来。其实他早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是他自作多情，得意忘形。龚应贤只把他当作朋友，他却得寸进尺地想要更多。结果他自食恶果不说，还伤害了龚应贤。他让龚应贤失去了唯一的重要的朋友，逼迫龚应贤回忆起不堪回首的糟糕经历。龚应贤已经背负了太多痛苦，他还要去雪上加霜。他伤害了他一心只想要守护的人，他是个自私的没用的混蛋。突然仁义兜里的对讲发出沙沙的声音， 仁队出事了，赶紧来监控室。 仁义费力地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抹了一把脸，按下对讲，沉声说， 马上来。 仁义赶到监控室，屋子里除了保安，还有孙定义、刘辉、场馆工作人员，以及这次执勤警力的带队队长张仲。 发生什么事了？ 仁义一路上已经尽力调整好情绪。孙定义虽然平时爱开玩笑，他们平时都爱开玩笑，但正事上绝对一丝不苟。他从孙定义的语气中就能听出事情的严重性。孙定义指了指监控屏幕， 重新放一遍。 保安点开一个弹窗，同时解释道， 我刚刚正在值班，突然所有的屏幕都黑了，然后就弹出这么一个视频。 弹窗先是一片漆黑，几秒钟后屏幕上毫无预兆地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带笑的鸟面具。仁义心脏一抖，这个面具莫非就是……镜头缓缓后退，放大了视野，戴着鸟面具的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男子，他光着脚坐在椅子里。镜头的世界里除了一个人和一张椅子，只有空无一物的黑暗，画面诡异极了。 龚博士，任队长，你们好。 男人开口了，声音经过变声处理更显阴森可怖。仁义仅是看着屏幕也是浑身汗毛倒竖。 我想你们能猜到我是谁，但出于礼貌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紫燕，是最接近光明神的卑微使者，虔诚的信徒。 紫燕， 之前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经历都让我感到很遗憾。其实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我们都试图拯救他人，只是使用的手段不一样罢了。你也许会说我们是邪恶，是犯罪，这种观点是狭隘的。你们也会为了救人而放弃别人的生命，比如红雁。红雁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勇敢，他将永远被兄弟姐妹们缅怀。 仁义握紧了拳头。 你们可曾思考过，火从天降是对人类的奖赏还是惩罚？火让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开启文明的纪元，但火也剥夺无数生命，湮灭文明的痕迹。希腊神话中， 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来到人间，可惜世人都误读了他的用意。他不是救世主，他只是一个传教士，因为火就是神的意志。火没有善恶正邪之分，它跟雷霆、阳光、清风、雨露一样，凡是来自天神的都是没有意志的，至少不是人类自作多情解读的那样。他们只是公平地对待人间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于是水灌溉农田，却也倒灌村庄。于是火燎烤草原，滋养了土壤，春风一袭，又复生万物。于是万物轮回，生生不息。 众人均是争论不已。男人用那极具蛊惑的语气继续说着： 神不降临人间，火代表神的意志降临人间，因而赏与罚、兴与衰、生与死都是天道。得到神启迪的人将用不同的方法对待火，来传递神的意志。主妇用火烹饪食物，猎人用火取暖，掌权者用火攻城略地，科学家用火推动时代进步。你，神队长。 男人突然伸手指向镜头，人亦僵硬地看着屏幕。 你与火斗智斗勇，解救困于火中的人与物。而你，龚博士，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葬身火海，一生都想从大火的围困中找到出路。而我用火净化邪恶，让那些有罪的灵魂从大火中得到新生。多么有趣，我们之间有着不解的缘分，也许这也是神冥冥之中的指引吧。 人一心想，这个教派头子的洗脑功力真是了得。 张队长，通知邱队长了吗？ 参与民间活动安防的警察都是民警，没有刑警，这种事不是他们能处理的。 通知了，邱队长正在赶来。 人一心想，邱岩一定会告诉供应贤，便不再纠结是否该给供应贤打电话。镜头再次拉近，鸟面具被一步步放大，直到充满整个屏幕。 这样的缘分让你们彼此，让你们和我在18年前就有了联系。只有神的意志可以解释这一切巧合。可即便我时常仰慕神性的圣光，也还没有完全摆脱人性的束缚。所以从前我本能地回避你们，就像罪犯逃避警察。这是不对的。将我们的关系对立为正义与邪恶更是不对的。就像那把燎原的火，虽然它烧毁了草原，但它也封过了土壤，留下了大片的耕地。在大火烧尽之前，谁又能说得清对与错呢？所以我决定遵从神的意志，燃起这把火，看看我们之间的羁绊最终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仁义深深蹙眉，他对这个人接下来要说的话有非常不好的预感。突然监控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仁义扭头一看，顿时呼吸一滞。